唐田青也听到后面忽然崩溃的大哭声，让车停了下来。他绕到车后瞠目结舌，忽然跪了下去，愧疚地红了眼。 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只是想请他来参加我们的订婚，我想让你们重归于好，让你的家人陪陪你。 我没想到会这样，小池。 谢池平静地跪坐着，纹丝不动。藤田青也心慌意急，起身搂住谢池。 对不起。 藤田青也，从前我无家，如今我们算是家仇过恨了，你最好小心点儿，别让我有机会要了你的小命。 谢家兴被厚葬，谢瑶也被安全送回了家。因为这件事儿，藤田青也两天没敢见谢池。前田月回来了，还带了个人证，他带人挨家挨户的问，终于找到个认识何峰的男人。他与藤田青也报告了所有事儿。当晚藤田青也就带人去医院抓人，这一回送的是煤机关。何峰旧伤未愈，藤田青也没有绑他再用刑，只是戴着手铐坐在审讯室里。藤田青也为他倒上一杯茶。 伤好点没？ 何峰还发着烧，脸色不佳，耷拉着眼皮哼笑一声。 哼，打你绰绰有余。 何少当家，你有个残疾的哥哥，每隔两月会下山治腿，他才是真正的小池龙儿，没错吧？事到如今，你也不必绝口不认，我抓你来问话，必然是有了十足的证据。没料到吧？藏得这么深，还是被我给挖了出来。 有点好奇，你是怎么查到的？ 那还得多亏了小池的姐姐，按照线索一点点顺藤摸瓜，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。 谢家呀，大意了。 不是大意，是没办法。别人能封得了口，这口可不好封啊。 是啊，老丈人家不好办。 我倒是没有想到你与他有这般渊源。 所以你还不死心吗？啊，他要是能跟你好，我名字倒过来写。 哼，只知道你是少当家，土匪窝里的三少爷，还不知道你的名字，要不要说说？ 录着音呢。 你想不录也可以。 那就录着吧，给你们听听爷爷我的丰功伟绩。我叫何峰，家中排行老三，山东兖州人，云寨少当家，生于民国二年，也就是1913年。小池太医的弟弟是我同母异父的大哥，叫何湛。1930年底死于鬼子暗杀。1931年我加入国民革命军了，受命以大哥的身份潜伏日本，3年后回国，在你们所谓的新京任商会会长。为了更好地渗入日军内部获取情报，在特务机关也混了个闲差。37年战争全面爆发，我去上海参军了， 加入国民革命军36师，靠运气和命大，一路混到了营长，后随我军撤退首都，侥幸活下来，继续打入敌人内部。于南京潜伏了1年，又随小池良义与罗灵书来到上海。前后这么多年，传出大小情报46条，手里面人命不计其数。再然后嘛，就这样。 看来你是不想活了。 当田青也看着他轻松的表情，感觉到前所未有的畏惧，他干沉了下嘴角。 这么说你们不是一个组织，国共不是不和吗？ 再不和也是自家人，再不和也容不得外敌入侵，让你们这群小杂碎过来撒野。 如果不是因为小池，你可能永远不会暴露，毕竟这9年未曾有一个人怀疑过你。你后悔吗？ 孙子也当了，前线也上了，老子对得起国家，问心无愧。哎，这辈子唯一就对不起他了，生不逢时啊，没好好疼过他几天。 你应该清楚，一旦小池太医知道你非他亲弟，你的下场会是怎么样的。 抽筋扒皮，尽管来来呀。 我突然也有点喜欢你了，不过并不羡慕你，你仍然是个失败者，就像你的国家一样。 没到最后一刻，谁胜谁败还不知道呢。 哼，不过是一些无谓的挣扎，你不问问小池？ 我的女人宁死不屈，你再强行留着，心也不是你的。 在我这儿呢。 藤田青也站了起来，居高临下地看着他，心心念念让他死，查出他的底细，可一切真的明晰了，他居然没有一点开心，反而有些奇怪的惋惜与莫大的自卑。即便他不愿承认，可心里却极度的发狂，他倒宁愿何峰作为一个叛国者被处刑。 你想清清白白赴死，做个民族英雄，我偏不如你的愿。 他双手撑着桌子微笑起来。 我会让小池龙二这个名字刻在你的墓碑上，让这个身份永远跟着你，人间，地下。